现一见钟情的魔力。当六十六号公路留下无尽夜色里，当经过的路牌都变成回忆，曾经我们像孤岛漂浮喧闹的城市，没有坐标，不断擦拭，无法靠近。 周杰伦作曲，骑士精神，这是由蔡岳伶在2003年3月7号发行的第五张专辑《看我七十二变》当中。 当我看见昨天破损的在意，哭着和你的表情，带着笑意向着对我说：外来客，奇迹记，家里公主远去，那些离别自由的声音，无力无力。面对我又容易受一些容易伤心，没有用，微笑着表面不理面自己。他们的语气好像攻击，资本心理自恋来，带着各种面具笑让你无辜。你莫名其妙的喜欢雨，莫名其妙的喜欢雨，如同傻子掉进眼里不用武器。莫名其妙的喜欢雨，莫名其妙的喜欢雨，不如下当点一直的注意。我不要王子苦苦守候，故事梦幻故事，我不希望你是王子，因为规律童话结局为之而死，故事开端结局会以你的真实。胸前的大家保护着我，让我心疼，即使把 声的在意，哭的好你的表情，带着笑意像个对我说，外来的袭击机将你攻出远去，那些令人刺耳的声音不停不停，偏偏我犹如一声雨下如你伤心，没有用微笑的假面目的骗自己，他们运气好像勇气，自卑心理撕裂来，戴着各种面具想让你无辜你， 我被欺骗了是怀疑，我被欺骗了是怀疑， 如同傻子掉进眼里不用哭泣， 我被欺骗了是怀疑，我被欺骗了是怀疑， 不如下当点一直的注意，我不要王子苦苦求和的故事，梦幻故事我不喜欢，你是王子因为瑰丽童话结局为真，二次故事开端结局为你有真实，胸前的盔甲保护着我，让我心疼，即使发挥出你们的精神，就这样长安的骑士见到最后骄傲的公主要回家，整装再出发， 即使当你真正出现的危机， 我 用这个寂寞笑一笑着放开手，意外的奇迹笑一笑着去，一直不过去这是我无力无力，感觉我有人能受影响着你伤心，你说我会笑得让你痛应该自己见到这个危机，好像空气自己心里撕裂来，带着各种面具想让你无力， 好运连连，五彩双色球1300万彩票送送送，6月7日起双色球满20元赠送3注单式票，满50元赠送14元复式彩票，五彩双色球喊你来领奖，五彩双色球幸运大抽奖， vivo X9 Plus 手机每天送，6月7日至7月6日购买双色球单张单期20元彩票即有抽奖机会，还在等什么，快去河北福彩官方微信公众号和订阅号参与活动吧， 三河市职工服务中心关于建立单身职工数据库的通知，为进一步加强广大单身职工之间的交流，搭建单身职工情感交流平台，更好地组织好单身职工联谊活动，三河市职工服务中心将对全市机关企业单位的单身职工进行统计汇总，建立单身职工数据库，请各单位认真组织本单位单身职工填写三河市职工服务中心单身职工登记表，真正解决广大单身职工的后顾之忧。报送地址：三河市职工服务中心第9中学对面。咨询电话：3088118、3221234、转8003。 生活与梦想就是充满幸福能量，我听着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音乐世界品味一缕三三，我爱的人 属于你的听觉享受，森林音响。 你说你的卡瓦纳多么贴心，多么懂得让你开心，和爱情永远都有说不完的话题，还有那个科技都在神秘，难免对他充满好奇，那种男人都有让人着迷的吸引力，我已经不懂你，你还想要什么刺激，我多问一句你就回避，我说没关系，真的没关系，爱跟谁就跟谁出去，没关系堕落，没关系你有寻找快乐的权利，没关系纯粹，没关系是我不会说甜言蜜语，没关系怎样都没关系，不要在一起。 关系，是我不会说你愿意，没关系，怎样都没关系，大不了不要在一起。 离开，来自陈伟霆的一个作词作曲，郭靖演唱的一首歌，收录在郭靖2011年发行的专辑《陪着我的时候想着他》里面。同时呢，这首歌也是电视剧的一个片尾曲，一起来听到郭靖离开。 他没再回来过，他选择了沉默，他好像从来就不曾属于我，我是不够洒脱，我是不甘寂寞，我是那么忘我，爱到忘了我没有错，爱常常让人迷失了自我，总是听说永恒曾发生过，当乌云离开了海边，当叶子离开了秋天，当所有的纪念也离开以为存在的永远，当雨滴离开了蓝天，当飞机离开了地面，而美好还继续在那个瞬间。我是不够洒脱，我是不甘寂寞，我是那么忘我，thank you.

荆棘里的花，来自飞儿乐团创作的演唱的歌。飞儿乐团是成立于2002年的5月，一女二男的组合，由创作的制作人陈建宁集合了两位新生代的创作歌手阿飞和阿庆，经历了一年多的创作历程，共同完成了属于飞儿乐团自有风格的全新创作。 我像散落在野地里的沙，换也换不回了过往。手心里的滚烫不是倔强，遍体鳞伤。抱拥抱算不算你的回答？爱是真的还是伪装？沉默不说谎话不是退让？往爱的方向固执的抵抗，像开在荆棘里的花，细雨中飘香。相信爱在某个地方会种下芬芳，盛开在荆棘里的花，也许流泪也要忘。爱是一步一步坚强，奋不顾身的

属我们的听觉享受，私人音响。 你爱咖啡，低调的感觉，也慢手机的音乐，怪得很灵媒。你很特别，每一个小细节，哎呀呀呀，如此的对味。情绪的错觉，讨厌自己像刺猬，小心的防备。我很反对为失恋掉眼泪，哎呀呀呀，泪里愿意谁？喜欢看你紧紧皱眉，却我的相对，你的表情大多于朋友的暧昧。有独一无二，专属的特别，喜欢看你紧紧皱眉，叫我半晌不睡，我的心情就像和情人在斗嘴、哎、奇怪的直觉，错误的定位，对你爱爱爱爱，我有点胆怯。 这首歌蜗牛的家，其实它的原唱是苏芮，后来水木年华翻唱过。蜗牛的家其实是最单纯最简单的家，就是一个容得下自己的房子。接下来听到蜗牛的家，演唱是水木年华。 密密麻麻的高楼大厦找不到我的家，在人来人往的拥挤街道浪迹天涯，我身上背着重重的壳，努力往上爬，却永永远远跟不上飞涨的房价。给我一个小小的家，蜗牛的家，能挡风遮雨的地方，不离

在每天的同一时间，会有梧桐为各位带来流金岁月。这里是品味一零三三，问候到你们。接下来时间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隐约的作词，钱雷的作曲，谭维维演唱的歌，收录在了他的专辑春生当中，发行于2017年的5月15号。一起来听到谭维维失眠书。 失眠是一夜搬不过去的书，一夜里里雪化妆的不归路，一夜半醒半梦，寒冷彻骨，一夜单将孤舟慢慢的成熟。曙光亮起前最后一遍倒数，融化的灵魂只好渐渐凝固，喧哗的笑脸照不见荒芜，好像生来从不曾对抗孤独。心不知所起，爱不知所从，泪泪轻狂飞扬，于是天空一边向后方，一边在所当，可惜还有伤痕没有留。是一夜翻不过去的书，一夜里里雪化妆的不归路，一夜半醒半梦，寒冷彻骨，一夜半将孤舟慢慢的成熟。曙光亮起前最后一遍倒数，融化的灵魂只好渐渐凝固，喧哗的笑脸找不见方向，好像生来从不曾对抗孤独。心不知所起，爱不知所从，美丽只有思量，迷失天空，一边想 会苦得说不出话，每一次都一个人在自问自答，我们的爱到底还在吗？张学友的咖啡特别浓特别苦，这是由何雪红的作词，黄韵玲的作曲。 太浓了吧，否则怎会苦得说不出话，每次都一个人在自问自答，我们的爱到底还在吗？已经淡了吧，多放些糖也很难有变化，不如喝完这杯就各自回家，别坐在对面欣赏我的挣扎。一场失败的爱情像个笑话，

心就像遥控器，在一个频道里疯狂找你，疯狂想你，疯狂看你。啊，去吧，没什么了不起，什么都依你，却看清我自己。虽然我爱你，不许你再害自己，寂寞的鸭子也可以不要你。啊，去吧，没什么了不起，什么都依你，却看清我自己。虽然我爱你，不许你再害自己，寂寞的鸭子也可以不要你。 作品都是很直的一个纯粹的硬货，很多的音乐作品，他的才华都特别的出众。他是华语乐坛里面全才型的男歌手，他的作品的浓厚的生活气息令他这类纯种的美式R&B血统的曲调能够在东方的题材下书写出非常入心的一种状态。来听到女人， 你别总提你这关系有多复杂多可怕，看到多眼想说再见，感觉到不耐烦，想要解释却说不出原因，真的莫名其妙。其实他也很耐心体贴温柔，只是你从没有到过未来世世界，还有你没有对别的女人好，没有总说要不好，千万不要随便爱一个甩一个。哦，你你要对别的女人好，朋友总说她会好，千万不要随便爱一个甩一个。哦 yeah, yeah, 你别总提你这关系有多复杂多可怕，想要时间不是翻脸就是无脸抹茶，怎么消失变成了大问题，怎么什么都计较，其实你不够耐心体贴温柔，只是他不放在心里没有解一过我好。你你要对别的女人好，别人总说她不好，千万不要随便爱一个甩一个。哦，你你要对别的女人好，总说他不好，千万不要随便爱一个甩一个。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有一个多么好的人和你过一生，但在你手上只有一张旧照片，到时你会承认你已爱了他多少年。总说他不好，千万不要随便爱一个甩一个。你你要对你女人好，不要总说他不好，千万不要随便爱一个甩一个。你要对你女人好， 你要对你女人好， 千万不要随便爱一个甩一个。 听人为人弹吉他，这个的来历是

美在人群，美在生活， 这是唱出最美的声音，因为一路洒洒。 岁月流转，在时间的长河里，谁都是匆匆过客。生命舞台里上演的剧情，无论多险，或功成名就，或寂寞无名。 曾经爱你，我们究竟说无几遍，再见之后再痛。 唯有记忆的经典旋律，永恒不变。如今岁月，你我一生中应该拥有的旋律。品尝一顿意大利菜， 喜欢雨滴划过肌肤的感觉， 还有爱快行驶的中调，当然专属我们的听觉享受，私人音响。 对你说的错的，我不是你那个什么，你想找的那个，就算我更大同名同姓又如何？都说你答错的，我要欺骗你干什么？你们多久没见？连我更大的声音也答不得。怎么样过什么样的生活？是否难耐寂寞？是谁总是阴差阳错砸破我的耳朵？第几次答错了？这是注定还是巧合？谁是马格列特？他知道你的着急一定很快乐。你们发生什么？还是你欠了他什么？有什么舍不得？他不认这里，你却背着他不和。怎么样过什么样的生活？是否难耐寂寞？是谁总是阴差阳错砸破我的耳朵？怎么样过什么样的生活？是否难耐寂寞？你到底是谁总是阴差阳错砸破我的耳朵？你们会讲什么？口气会不会温柔的？想哭，多年后想起倾听，值得不值得？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品味一零三三，为各位带来的流金岁月，我是梧桐。谈恋爱其实挺难的，对于很多人来说，别说没有谈过的吧，人家女孩嫌你没经验不疼人，好吧，谈了几个终于找到了一个自己喜欢想要珍惜的人，人家觉得你细心体贴，可是对他的好往往都是曾经多过那些的前女友啊前前女友的好，所以有的时候很矛盾。没有任何一个男的天生一落地就知道啊要牵手啊要吃饭要等啊，然后什么过节要送礼等等，都是 在经验教学当中慢慢的领悟到的吧。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张睿的《每一天爱一遍》。 漫步在阳光漫过的街，漫步在没有星光闪烁的夜，双手十指紧扣，能走多久就多远，爱不是期限，爱情用浪漫仔细翻阅，你是我每一个陌路的起点，幸福需要你每个心沉在身边，微笑的脸过一整天，对的人让我遇见，把握时间，爱的不顾一切，每秒每瞬间，每一天爱一遍，每一夜留下我们初次见面，时刻都让我感觉触电，每一天爱一遍，让我们保温随时新鲜，起点，幸福需要你每个清晨在身边，微笑的脸过一整天，对的人让我遇见，把握时间，爱的不顾一切，每秒每瞬间，每一天爱一遍，每一夜留下我们初次见面，时刻都让我感觉触电，每一天爱一遍，让我们保温随时新鲜，我爱你怎么会倦，偶尔都记住当我们梦里出现，快不快乐我们体验，苦辣和酸甜，每一天爱一遍，每一眼都像我们初次见面，时刻都让我感觉触电，每一天爱一遍，让我们把温随时新鲜， 郭富城本身是一个浓缩香港流行文化的符号，从当初青涩的一个偶像小生，经过光阴的历练，成为了一个横跨音乐、电影以及舞台表现力的成熟艺人。从他的身上可以看到整个香港娱乐产业的风起云涌，曾经的青涩偶像，随后的奋斗，至今天的成熟，那份永不言败的精神，正是香港演艺界朝夕更迭的投射。来听到的是郭富城《亲爱的》。 爱情忽然触动，与你给我一声亲爱的，甜蜜蜜的早那激动，轻轻的软软的，我心跳激动，爱情的魔力好像刻骨化石的微风，触电的灵魂火光红红，我在听，我在说一声亲爱的，我在等，我在守一个亲爱的，天长地久的感动，只有你给我一份承诺，爱的超越时空。

久，管他外面刮风下雨，爱里有晴空，不看不听不闻不问，就围在城中，我只看见我在你眼中。两个人的世界像个玻璃小宇宙，管它外面刮风下雨，爱里有晴空，不看不听不闻不问，周围的种种，我只看见我在你眼中，不看不听不闻不问，周围的种种，我只看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听到的是张杰的《点亮未来》，我是吴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来听歌吧，拜拜。 时间跟随梦想加快，为期成瘾的所有精彩，我在天地起点呼唤，看你就因我年轻，生命变成我的舞台，张开梦的翅膀就现在， 现在就是未来， Fly Fly Fly， 青春不再等待， Hi Hi Hi， 我的心必将照耀时代，我用青春点亮未来，现在就是未来， Fly Fly Fly， 青春不再等待， Hi Hi Hi， 我的心必将照耀时代，我用青春点亮未来。是未来。 心里将照耀时代，我用青春。